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己亥年新春团拜已定于本年3月16号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半举行，地点是沙田和斜广场3楼龙月海鲜酒家，每位收费22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电话以及人数等资料电邮至 hkpolitarian@gmail.com， 又或者经 PayPal 付款留座。详情可致电2467-3088查询，到时见。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英文台大见面。 好啦，今天是2019年的2月25日，咁咧就2月27号咧，即系呢一个月差唔多最后一日啦。咁啊，呢个特区政府咧，财政司司长咧，陈茂波就要发表呢个新年度嘅财政预算案，即系2019至2020年度嘅啊。咁之前呢，即係其實喺舊年嘅年底呢，佢已經喺度即係吹淡風㗎啦，就話呢，即係可能即係今年結算之後呢，即係嗰個盈餘即係3-4百億嘅啫，就冇呢一個對上一年1380億啊。咁結果搞個補漏拾遺派嗰4000元到而家都未派，係咪？咁講得嚟呢，有新嘅財政預算案發表啦，係咪？舊嘅財政預算案嗰條數都未找，係咪？即係嗰條數未找，就因為之前一年有1380億，係咪？咁所以諗起加個補漏拾遺，除咗退差餉啊、退税啊，係咪嗰啲嘢之外呢，嗰啲派糖措施之外，大部分就益啲中產嘅，係咪？咁基層市民咧就完全都冇乜嘢得着嘅，好啦，咁派呢4000元咧就派到天怒人怨，係嘛？咁而家咧就2月底，咁要4月先截止嗰個申請，仲有好多人唔知道究竟我有冇資格攞呢4000元咧，咁樣啊，咁啊即係呢啲問題即係非常之複雜。咁照計咧，嗰啲民選嘅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咧，就應該要幫啲市民咧 啊， 即係去解決下呢啲問題，係嘛？至少在地區辦事處應該要提供這些服務的，特別有些老人家連表都不懂填的，甚至乎有些學生都問我喂究竟有沒有得攞、啊、所以就基本上要填十幾張表格都極為昂居。講到這筆呢，去年有筆2000元派給學生的，那些就是要資產審查的。那你現在今年就不搞了，睇個款就係嘛，咁因為好煩啊嘛，要資產審查啊嘛，咁點解你唔會係學生你派2000元俾佢咧？係嘛？咁佢話：，咁啊唔得喎，咁啊即係嚇有啲人未必有需要喎，咁學生啊嘛，都講明啦， 個個都有需要， 屌你真係， 絕大部分都有需要。 所以呢個財政司司長咧，即係而家已經形容佢係史上最廢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嘛？陳茂波先生係嘛？即係我早兩日睇到佢喺個網誌，即係我唔係睇個網誌啦，對唔住，要清楚啲講就係、是、即係好多報道啊，引述啊財政司司長嗰個網誌講啊，就話咧呢一份新嘅財政預算案咧，就嗰個演辭咧，即係嗰份演辭啦，即係其實嗱財政預算案咧正確嘅名就叫做撥款條例草案 ，OK 啊，因為嗰個係開支。系嘛？就唔讲收入嘅嗰、那个开支，嗰、那个系政府嘅开支，系嘛？呢、這个拨款条例草案就即系叫财政预算案啦。咁啊要喺立法会度即系宣读噶嘛，即系然后跟住转开议读啊。咁然后议员就去辩论呢份财政预算案一段颇长嘅时间啦。往年即系以前我哋喺度嘅时候咧， 就喺度拉布啦，提好多修正案啦，利用個全體委員會階段就係咁鬧個政府啦，係咪？我而家統計一下我喺啲財政預算案嘅發言記錄咧，我諗都係即係前無古人，後有冇來者，我就唔知啦。嚇、講時數啊，提修正案最多啊，咁我諗就真係 長啦。 你肯定就前無古人係咪？咁至於後有冇來者咧，我唔敢講係咪？屌你睇個款就冇啦嚇。OK， 呢班咁嘅廢柴係咪？應該就冇啦係咪？咁嗰份財政預算案咧，即係佢就話咧，嗰份演辭咧，佢就用呢個粉綠色嚟做主色調。咁即係話咧，佢要寓意咧，就係話今年嘅前景咧就頗不明朗，但係有危又有機嘅關鍵階段。咁所以咧，市民都應該保持信心啊。咁又話咧，呢、這、一個所謂綠色啦即係呢個粉綠色作為嗰篇演辭嘅主調咧。顏色的主調咧嚇，即 係 或者叫主色調啦，就唔係喎，佢就香港係啦，個充滿生機嘅土壤啊！香港叫用，我唔知佢講乜啦，屌你老味真係，你話香港充滿生機就生機咯，香港係充滿生機的土壤，屌你真係，唉！但係咧，佢話咧，不過仍然要播種、灌溉、努力耕耘先有所收成，因此就揀咗粉綠色咧作為預算案演辭封面嘅主色調。屌你咧咩？我就写咗篇嘢，守财奴扮文青，九唔搭八，不知所云，系咪？喂，咩事仲要人哋去耕耘、努力耕耘、灌溉？香港人播种、灌溉、努力耕耘咗好捻多年啦，耕耘到个结果就系而家政府有12,000亿嘅财政储备，有4,000几亿美金嘅呢一个外汇基金啦嘛，系咪啊？呢啲系香港人嘅财富，唔系你陈茂波财富嘛？屌你老尾，真系！你食撚錯藥咩而家？你呢啲錢唔還富於民，你仲要叫人努力灌溉耕耘，講乜柒啫？而家九唔搭八喺度講個粉綠色嘅主色調財政預算嘅演辭就有咁嘅寓意喎，就香港咧係有生機嘅土壤，跟住咧就大家仍然要努力去播種耕種，講乜柒啊？呢度講嚟講去就係話。而家經濟前景咧就唔明朗啦，屌你年年都唔明朗噶啦，你老尾，你睇下曾俊華當年講嘅，次次又話金融風暴衝擊啊，又經濟前景唔明朗，成日都講噶啦，係咪？房屋、醫療、福利啊，呢啲你就叫做痛點啊，我都唔知呢個詞喺邊度，屌你真係好撚痛嘅點， 痛點咩嚟？ 痛點個痛點好撚痛嘅點咯。 字典有冇呢个字啊？ 没有，咁点冇有痛有点噶？加埋有痛点就唔知啦，我唔识啦，即系算我即系屌你，即系 孤陋寡闻， 孤陋寡闻啦，系嘛？咁啊痛点我咪帮佢加个引号咯，系咪？咁你呢个咩痛点咧？就系话，就系呢个都系一个好严重嘅，即系吓喺公共政策里边咧，都系对政府嚟讲一个相当难应付嘅问题，系嘛？房屋、福利、医疗，系嘛？好难解决，系嘛？好啦，你解决唔到，就一定系民怨沸腾，跟住社会动荡，全世界都系咁噶啦，系咪？咁但系你一个负责管理12亿财政储备同埋4,000几亿美金外汇基金嘅财政司司长，系嘛？跟住咧喺可见嘅将来，香港政府嗰个财政咧仍然系非常之充裕嘅，系会有盈余嘅，任你鸠噏，因为有400亿，系嘛？你發表財政預算案嘅時候，你預估不過咧就唔係淨係曾俊華會跌眼鏡，屌你咪陳茂波，佢點會估到有1380億嘅財政盈餘咧？喺佢對上一次提呢個預算案嘅時候，再對上一次係嘛？佢點評估到咧？係咪點樣預測到咧？咁成日都估錯㗎啦，係咪？曾俊華嗰個估錯，我覺得佢係特登嘅，係咪先？咁又有財政盈餘，又揸住個咁多錢個庫房又水浸，跟住你仲要叫人話要播種、要灌溉、要努力耕耘，係咪啊？所以我話你可以用8个字形容，呢、這個叫即係形容呢一位特區政府嘅掌櫃啊！呢8个字係咩？德不配位，滿漢無能，係嘛？即係成日話啊！我哋啲主要官員或者做官嘅要才德兼備，你老母你德不配位，因為你係劏房波、囤地波，你就德不配位，係咪？加上你就滿腔無能，係咪？就咁啦，8个字可以形容。屌你，我啲4字詞都好撚近嘅，係咪？冇辦法喺立法會調查你，咁喺呢啲地方咪咁一樣啫，係咪？ 嗱，特區政府嘅理財哲學係咩咧？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哋睇咁多年，呢22年嚟，係咪？有一部分就繼承咗港英政府管理公共財政嘅理念，係咪？雖然你話啊，我而家回歸中國，咁你唔可以話中國特色咁啊，講明資本主義50年不變噶嘛，係咪先？係嘛？咁好啦，咁基本法又有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啊，呢啲咁嘅金科玉律咁啊，所以咧，基本上你都係秉承咗港英時代嘅一啲公共理財嘅嗰啲理念， 小政府大市場 係啦，小政府大市場係嘛？跟住咧又有中國特色嗰度大禮帽，中國特色係咩咧？四字詞嚟嘅又係積谷防饑、居安思危，呢啲咪狼來了咯，係咪？就奉行呢啲所謂量入為出、收支平衡嘅審慎理財原則，明明係庫房水浸，打死都唔肯還富於民，係咪？歷任財政司司長沒有一個不是刻薄寡恩、令人討厭嘅守財奴，係咪？個個都係嘅，係咪？嗱，呢個居安思危、積谷防饑呢，即係屌你傳統中國文化係咪？因憂啟盛，多難興邦，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佢仲冇一句啊？ 啊？ 養兒防老 啊？養兒防咁啊，積谷防饑咯，即係係咪？咁所以而家呢萬幾億咧，又唔拉我嚟投資嘅係咪？嗱，講起呢樣嘢咧，我就記得咧，即係當年咧，即係喺2015年，其實上次都讀下即係。 財政司司長 同呢個莊真喺我節目度都好似略略有提到嘅啊，就係、是、嗰個未來基金，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啊？呢個係2015年2月25日嗱，時間差唔多佢27日啦，係咪？都係嗰個時間去發表財政預算案嘅。咁呢個財政司司長咧，即係前財政司司長啦，呢個曾俊華就喺2015年2月25日發表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咧。就根據政府嗰個叫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呢、這個就係財政司司長力度嘅有一個咁嘅小組啦嚇，包括呢、這個財經局局長啊，同埋呢個財經及服務局局長啊，同埋呢個局嘅常任秘書長啊咁組成，同埋有啲其他啲專家學者一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咁啊出咗個報告嗱，呢、這個報告講嗰啲嘢年年講都得嘅喎，係咪？那個報告重點係講咩咧？就是人口老化同埋勞動力下降，令到香港經濟嘅增長係緩慢。咁就同政府經常性開支嘅增幅持續超越呢個收入嘅增幅，就會出現呢個結構性赤字。即係政府嗰個經常性開支嗰個持續嘅增加嘅幅度咧，係超越嗰個收入嘅增加嘅幅度，咁就會出現呢個所謂結構性赤字啊。嗱，呢一個講法咧，對於而家呢一位冇咩獨立思考嘅，即係呢個陳茂波咧，佢好難唔同意呢個曾俊華呢種所謂居安思危嘅呢個咁嘅警告喎，係嘛？咁咩結構性赤字咧？結構性赤字即係其實就係講咩咧？就係喺經濟正常運行底下，常規嘅收入冇辦法支付營運開支，係嘛？咁呢個同周期性赤字唔一樣嘅結構性啊嘛，因為嗰個係 即係年年都有 啊大鑊噶嘛。結構性赤字排除嗰個經濟周期性起伏嗰個因素嘅。 即係就算你好勁嗰時候，你都有赤字啊，咁大鑊。 咁就係你唔可以咁樣講。結構性赤字就係長期性收入收支不平衡，應該係咁樣講，係長期嘅。OK， 即係解決呢個所謂公共財政結構性赤字咧，就短期嘅咧。嗱，你其他國家做法就係、是。依賴舉債啦，長遠咧就要改變政府嗰個財金政策，係嘛？咁通常嘅做法就係壓縮公共開支啦，一係就加税啦，係咪就咁咯？即係減開支，屌你咩就加税，增加收入係嘛？咁但係咁咧就會令到嗰、那個即係、就是、經濟水平會下降嘅。嗱呢啲就叫結構性赤字。咁香港有咩結構性赤字咧？屌你12000億就等於3個年度嘅財政預算案，3個年度嘅政府開支咁滯。 即係你三年冇錢入啦，你都 三年嘅政府開支啊！你老味啱唔啱啊？ 錢使 係咪？屌你枕住都20幾個月嘅，嗰個財政儲備係可以政府開支20幾個月嘅，要咁多錢嚟托咩擺庫房？係咪？喂，呢啲仲未計你嗰啲大白象超支啊，嗰啲工程未計呢啲啊。系咪呢啲都系入喺嗰条开支嗰条数嚟噶？系咪？所以即系一直都系嗰种心态，不怕万一，不怕一万，最怕万一，系嘛？咁所以当年咧，我最记得噶啦，2015年，于是就成立一个叫未来基金， 咁呢個未來基金咧就將嗰啲土地收入又擺落去啊，儲備又擺埋落去啊，成嚿嘢就當佢一個財政儲備，咁就我哋做長線投資用途，希望攞到一啲高回報嘅利益，係嘛？咁就增加政府嗰個財政嘅所謂可持續性啦。呢啲就係屌佢哋啲術語啦，係嘛？即係如果嗰個財政儲備嗱，那個情況出現咩咧？佢降到不足半年嘅公共開支，咁就即係變咗要啟動呢一個預警，於是就要做債務融資或者資產證券化等等啊，跟住再嚟動用呢個未來基金，係嘛？就係、是、咁樣諗咗條咁嘅橋。咁我嗰日喺節目度問佢，咁而家未來基金咧唔知啊，咁屌你咩？即係人傳證據就是、人亡正式啊！佢而家話唔知啊，即係話你而家。屌你未搞政府， 曾俊華搞嘅就喺 系啦，喺 落台， 一落台就屌佢，我所以我咪话要问下陈茂波嘅嗰个未来基金喺边度咧，运作成点咧，而家有几多钱咧？系咪？因为嗰个未来基金喺2015年嗰个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后，就跟住喺2016年1月1日设立噶嘛，佢系成为政府嘅财政储备嘅一部分，但系财政储备嘅用途同呢个未来基金唔同，未来基金可以投资噶嘛，要高回报率嘅投资。跟住我嚟維持政府嗰個當，如果佢嗰個財政儲備即係唔夠，即係用半年嘅開支嘅話咧，咁就要啟動嗰、那個呢一、這個預警嘅程序啦。咁樣而家講緊係萬二億喎，你老尾仲有4000多億美金嘅外匯基金喎。你同我講，屌你有乜結構性赤字？係咪香港咧係冇結構性赤字嘅？我見嘅將來。有結構性盈餘啊！屌你老味，係咪？除咗結構性盈餘，仲有咩咧？屌你，仲有結構性嘅廢官啊！屌你，嗰啲廢官庸官係結構性嘅，我依家話俾你聽啊！ 踢佢都唔走啊！ 休息一陣。